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在今天的小鬼当家节目当中，首先让我们听一下韩慕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水路旅行。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水路旅行，不少水生植物的种子是借助水旅行的。深秋，莲子成熟了，整个莲蓬就会落到水里。莲蓬生有许多气孔，身子轻，不会沉入水底。它会借助水的流动或风的吹动，在水面飘荡，然后在合适的地方安家落户。生长在海边的椰子也是靠水路来传播种子的。椰子的果实虽然很大，但由于外面包裹着一层纤维组织，它们像毛发一般，中间充满了空气，落到海里便随着海流飘动，它既不会腐烂也不会破裂，有的竟旅行上千公里才找到安身的地方。 最近武汉推出了首款无人迷你小巴士，非常的高科技，也非常的神奇。好，那么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非常漂亮非常时尚的迷你小巴士。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武汉经济开发区的龙陵山公园启动了一项无人驾驶的迷你小巴士项目，这标志着中国首个无人驾驶汽车商业示范项目的一个正式的启动。首先看一下无人驾驶啊，可以呢翻译成 driverless，没有司机的 driver 后面叫 L-E-S-S。 那么另外一个常用的呢，我们用这个 man 人这个词，男人这个词，但是呢男人这个词呢我们变成了动词，是 manned， 后面把这个 n 双写然后加 ed， 同时啊前面加一个 un， 是一个否定的前缀，表示没有人的无人操控的这么一个设备啊，这么一个机器。因此呢我们说无人驾驶的迷你小巴士呢，英文的翻译是呢 unmanned minibus。 接下来是展示这个词 demonstration， demonstration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了， of unmanned vehicle， 无人驾驶的一个车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车的名字啊，非常好玩，叫阿波罗啊，阿波罗。这个蓝色的迷你巴士呢取名为阿波罗，它长约5米宽2米，车上呢装有呢8个座椅，包括呢它前面的一个所谓的驾驶室，它最多可容纳呢14名乘客。 named 被命名为 named ED 哈，被取名阿波罗 Apollo。 The mini blue bus is about 5 meter long and 2 meter wide with 8 seatsDistributed around the body 啊，那么八个座椅呢并不是能坐八个人，因为有的一个座椅呢可以坐两个人或三个人。 Together with the front of the vehicle 啊，跟前面的哈，车前面的我们说前端也可以叫做所谓的驾驶室哈。 It can accommodate up to 14 passengers， 它可以容纳，今天我们看一下容纳这个词 accommodate 这词呢，我们原来在 讲一个地方的住哈，比如说你去一个地方，您的住如何来解决啊？那么这个住用的是呢 accommodation， 是 TINACCOMMODATION， 它作为名词表示一个人出门旅行的一个住的问题。那么把它的名词变成了动词 accommodate， 就可以翻译成容纳、包含的意思。另外也可以表示说你的一个文章哈、一个 paper 能够呢包容，能够容纳什么什么一个观点，所以呢它既可以用呢特别具体的容纳，也可以呢指呢抽象的包容一些思想一些观点。后面 up to 表示我们汉语的最多怎么怎么的 up to 14 passengers， 比如说我最多可以吃呢三个汉堡啊， I can finish up to three hamburgers， 表示说最大的一个量哈，这是英文的一个习惯的表达，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up to 14 passengers。 好，那么这个迷你公共汽车啊，它非常的神奇，没有方向盘，颠覆了我们原来的一个传统，我们说车怎么没有方向盘啊？但是呢迷你的这个我们叫无人驾驶的公共汽车是没有方向盘，没有驾驶没有呢这个驾驶的这个座位哈、驾驶员是没有座位的。所以呢我们上一段讲到它的驾驶室哈、其实呢应该翻译成的 the front of the vehicle， 车的前的部分。没有呢 accelerator 啊，没有油门啊，这个 accelerator 没有 brake pedal， 没有刹车啊，没有刹车的这个踏板，注意一下这个 brake pedal， brake 刹车的意思， brake 后面是 pedal 表示一个踏板， brake pedal。 那么这个 pedal 也可以指呢我们自行车上我们这个蹬自行车的那个脚蹬子哈、这个 pedal 啊 paddling。那么 brake pedal 是指我们脚呢能够踩下去的这么一个刹车。同时啊也没有什么后视镜 or rear view mirror， 后视镜我们看看这个镜哈、我们看看这个视呢叫 view 哈、这个词我们都熟悉，我们能够看东西的一个视觉哈、view。 那么后呢我们不用 back 而用另外一个词 rear， R-E-A-R 合到一起 rear view mirror 啊，这是这个词组，同学们记下来，用来表示呢这个车辆的一个后视镜哈 ，rear view mirror。同时啊，这个迷你巴士呢配备了毫米雷达、相机和其他的技术，它能够很好的观察周围的环境，使其能够准确的识别道路的标志、车辆和行人，同时使用车载电脑做出呢一个非常快的决定。首先我们说呢装备了什么东西，我们第一个想到的词组呢是 equip， E-Q-U-I-P， equipped。 那么这个词希望大家能够熟练的来使用啊，往往表示一个设备一个人具备了拥有了一个什么东西，同时呢它表示的一个概念是一个被动的 equipped with， somebody is equipped with knowledge， 装备了知识的人啊，他的力量是无穷的啊。那么一个设备呢装备了一个最新的比如说电脑系统啊或者音响系统，也可以用在 be equipped with。 后面讲到了一个毫米的雷达叫 millimeter， 看一下这个 meter 是米，那么给它呢除以1000，我们前面用的是 milli 这个词 M-I-L-L-I， 大家不要把它看成 milli 了哈，它不是一个百万的概念，是把一个东西呢除以1000啊，表示一个毫米的一个雷达 wave radar 啊，这个 radar 我们讲过哈，雷达 camera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he minibus is able to sense it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能够很好的识别观察周围的环境 in great details， 后面这个介词词组非常的重要哈，非常细节的观察哈，因为呢作为一个车辆它能够必须哈，不能是能够，而是必须能够准确的识别周围的每一个细节，因为每一个细节呢都可能影响这个车辆的安全，因此呢它一定要用这个 detail 哈，细节。比如说路面出现了一个坑或出现了一个大的石头，那么它能够准确的识别出来，因为它能够 enabling it to accurately identify road markings， 能够识别，我们讲过 identify road marking 表示呢路的一个标志 marking， 车辆 vehicle 以及行人啊，这个词行人呢有一定难度叫做 pedestrian， pedestrian， 这个词呢，我们同学会觉得有一定难度，但是如果大家到国外旅行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比如说行人的红绿灯一旦变绿的话呢，有的国家它在里面会标识出 pedestrian 这个词，行人可以通过了。因此啊，这个词在国外呢是一个避讳的词哈，行人 pedestrian。 那么车辆呢是 vehicle啊，我们讲过了，那么行人 pedestrian 哈，那么大家一定能够给它，大家一定要能够给它区分开。 making fast decision using its onboard computer， 车载的一个电脑系统叫 onboard 啊， onboard b-o-a-r-d 前面加一个介词 onboard， 表示说在飞机上的车辆上的哈，轮船上的啊，同学们记下来 onboard computers。同时啊，为了确保这个车辆的安全，每辆车还配备了一个安全员，因为呢它毕竟呢是一个无人驾驶的车，一旦出现了极端的情况，那么这个安全员能够在紧急的情况下呢将车辆停下来啊。 Each vehicle is also equipped with， 又出现了配备的这个词组 be equipped with a safety officer who is able to bring the vehicle to a stop， 能够把这个车停下来。这个词组非常简单， bring something to a stop 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停下来。我们一般呢在正式的场合用的 stop the vehicle 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英文往往呢会用这个 bring 啊这个词来呢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从一个行驶的状态变成了一个静止的状态， bring something to a stop， in an emergency， 在紧急的情况下。那么迷你巴士的负责人哈透露呢，公交车的定位精准呢在一厘米以内，反应的时间是一纳秒，比人类的大脑还要快。那么它这个定位一厘米已经非常的准了。那么更加吃惊的呢是它的反应的速度呢是一纳秒。那么一纳秒它表示说是一秒的十亿分之一。The leader of the mini project revealed thatPositioning accuracy of the bus is to within 1 centimeter 啊，一厘米 within 1 centimeter。定位的准确性呢叫 positioning，position 我们学过是一个位置，后面加上一个 ing 呢，定位的一个 accuracy 我们讲过 ，positioning accuracy of the bus is to within 1 millimeter。上一段我们讲了是毫米呢是 millimeter， 把一米除以一千是一个一毫米，但对于一个车辆来讲呢是一厘米叫 centimeter， centi c-e-n-t-i 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除以一百，我们说一米除以一百呢得出的结果呢是一厘米。 And its response time is within 1 nanosecond， 纳秒，看一下纳秒的概念 nanosecond，纳秒 NAL 后面加一个秒 nanosecond， faster than the human brain， 比我们的脑子的反应的速度呢还要快。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这个车的反应的速度太慢了会出现啊不必要的一个交通事故了。那么这辆车啊由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和呢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联合开发和制造，每辆迷你巴士的造价呢约为100万人民币，这个造价还是不菲的。好， jointly developed and manufactured by Chinese internet giant 百度 and 厦门 King Long Motor Group， 看一下前面联合啊，这个开发和制造，我们用的是 jointly， joint 是联合的加一个 y 呢， jointly developed and manufactured 啊，生产。 Each minibus costs around 1 million yuan and it's a fully automatic，完全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车辆。那么这款车啊将于11月开始呢试运营，它从龙陵山公园的大门一直呢到花坡，大概的距离呢是5公里，车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呢行驶。 The vehicle will start trial operation in November。 好，那么看一下这个 trial 这个词 T-R-I-A-L 表示一个试验阶段的哈，没有完全正式投入使用的，用这个词 trial。 那么这个词用的最多的呢比如说像一些高科技的像车辆啊设备啊，还有说一些生产出来的一个药品进行一个临床的这个试验， 往往会用这个词 trial， 它的目的呢去发现哈，在试验阶段能够出现的一些问题，以便呢在以后的大规模生产当中能够避免和解决。Running from the gate of Longlingshan Park to the Flower Slope, a distance of around 5 kilometers, traveling at a speed of 10 to 15 kilometers per hour. 速度不是很快哈，因为呢，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那么看一下，在完全充电的情况下，这辆车可以呢，跑大概100公里。同时非常好的一点呢是乘客不必呢为车辆呢付费，免费的，所以说既体验了高科技，同时呢还不用花钱哈，非常的不错。 It can run for at least 100 kilometers， 后面完全充电这个词组，同学们想一想，完全充电表示这个电呢是满的，这个词组呢不仅可以指车，同时呢指我们的手机，看完 A 的格都满了，完全充电了，用一个介词 on， a full 这个词满的啊，这个词我们都会 full F-U-L-L 后面加一个 charge 充电，所以说满电的情况下，充电完全充电的这个词组呢叫 on a full charge， and the passenger will not have to pay to use the new vehicles。 那么预计呢在武汉啊，启动了大约10辆呢这个迷你的自动的小巴。 Around 10 mini buses are expected to be launched in Wuhan and used in various fields。 好，因此啊，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北京体验一下这个神奇的迷你小巴哈，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n unmanned minibus project was launched at Longlingshan Park in Wuha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Wuhan, marking the launch of the country's first commercial demonstration of unmanned vehicles. Named Apollo, the blue minibus is about 5 meters long and 2 meters wide, with 8 seats distributed around the body.Together with the front of the vehicle, it can accommodate up to 14 passengers. The minibus has no steering wheels, driver's seat, accelerators, brake pedals, or rear view mirrors. Equipped with the millimeter wave radar, camera,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he minibus is able to sense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n great details, enabling to accurately identify road markings, vehicles, and pedestrians, making fast decisions using its onboard computers. Each vehicle is also equipped with a safety officer who is able to bring the vehicle to a stop in an emergency. The leader of the minibus project revealed that positioning accuracy of the bus is to within 1 centimeter, and its response time is within 1 nanosecond, faster than the human brain.Jointly developed and manufactured by Chinese internet giant Baidu and the Xiamen Kinglong Motor Group, each minibus costs around 1 million yuan and it's fully automatic. The vehicle will start trial operation in November, running from the gate of Longlingshan Park to the Flower Slope, a distance of around 5 kilometers, traveling at a speed of 10 to 15 per hour.It can run for at least 100 kilometers on a full charge, and the passengers will not have to pay to use the new vehicles. Around 10 minibuses are expected to be launched in Wuhan and used in various fields.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气球王国》，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大家晚上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Jason 老师的周末故事会，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balloon.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气球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alloonia. 那今天呀Jason 老师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做《气球王国》。Goodbye, balloon. Have a nice trip. 气球，拜拜，一路顺风啊。Just where do you think that balloon is going, Matthew? 马修，你觉得那颗气球到底要去哪儿呢？ To Balloonia Land, Jessica, where balloons live. 去气球王国呀 Jessica， 那是气球生活的地方。 What nonsense! Balloons don't have their own country. 胡说胡说，气球才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呢。 Yes, they do. It's just beyond the clouds. 有的有的，他们有，就在云朵的后面。 Look, Jessica, your balloon wants to go too. 看呢 Jessica, 你的气球啊也想去那儿。 No, it doesn't.And even if it did, I won't let it. 才不是呢，他才不要去，就算他真想去，我也不会允许的。 But think about all the fun you have had with your balloon today. 可是你想一想，今天你和气球一起玩得多开心呢。 Let it go to Balloonia, where balloons live forever. If you don't, we'll lose its air and shrivel up to nothing. 让他去气球王国吧，在那里气球可以长生不老。如果你不那样做，他会泄气，然后变得皱皱巴巴的，最后就消失不见了。 So what? I don't care. That's just what happens to balloons. 那又怎样？我才不在乎呢，气球不都是这样的吗？ You'll be sorry, Jessica. Good night. 你会后悔的 Jessica.晚安吧。 Matthew's trying to make me feel bad. 马修就是想让我不好过。 There is no Balloonia. 根本就没有什么气球王国。 If there is, take me there or else. 如果真的有，就带我去呀，去看看。否则 ...What happening? I feel so light, so airy, so strange. 哦，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浑身轻飘飘的，好轻盈，好奇怪呀。 My arms have turned into balloons. My legs have turned into balloons. 哦，你看呢，我的胳膊变成气球了，我的腿也变成气球了。 I'm not a girl anymore. I'm a balloon. 我不再是一个女孩了，我变成了一颗气球。 Goodbye, Matthew.I'm floating away. 再见马修，我要飘走了。 Kidnapped by a balloon? 对，我被气球绑架了。哼。 I suppose Balloonia is just beyond those clouds. 我想啊，气球王国就应该在那堆云朵的后面吧。 Oh my, there is a Balloonia, and everything is made of balloons. 哦，我的天哪，你快看呢，这里真有一个气球王国，所有东西都是气球做的。 We like it here. 我们喜欢这里。 And just imagine, I used to cry when my balloon flew away. 简直无法想象，以前我还为气球飞走而哭泣呢。 Say what do you do in Balloonia anyway? 说说看，你们在气球王国里到底都在做些什么事儿呢？ Come on, I'll show you. 来吧，我带你去看看。 哇哦，快看呢 ，Jessica 这个时候来到了气球乐园，来到了气球动物园，还有气球海洋呢。 哇哦，她可太开心了。 The balloon sun is setting. It's time for you to go. 气球太阳即将下山了，你也应该离开了。 I don't want to. It's fun here.I've decided to stay and become queen of Balloonia. 我才不想走呢，这里好好玩啊，我决定要留下来当气球王国的皇后呢。 You must go or you lose your air. That's what happens to children who try and stay in Balloonia. 你必须要离开，否则你的气就会泄掉。想要待在气球王国里的孩子们的下场都是这样的。不可以待在这儿。 I don't believe it. 我才不信呢。 Look, you are starting to shrivel already. 看呢，你已经开始缩小了。 Shrivel? Oh, no. 什么？缩小了？哦，不。 Help, help, help, help. 救命啊，救救我，谁来救我呀？快帮帮我呀。So... Kerplunk.扑通 Jessica, Jessica, are you alright?